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十一章，打架。 李琴叔开车送袁子峰去学校，时间居然还很宽裕。袁子峰在车上补了个觉，头仍然疼得很厉害。李琴叔叫醒他的时候，他盯着李琴叔发了半天的呆。 哎，醒醒！ 李琴叔捏了捏他肩膀。 到了。 袁子峰这才缓过神来，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拉开车门迈腿下去，一旁一道身影却突然窜了出来。 老大！ 被谢料东吓得浑身一个机灵，袁子峰彻底清醒了。他瞪了一眼谢料东。 有病！ 谢料东探头探脑地往车里看。袁子峰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挡住对方的视线。 那个什么琴送你来的？ 这边袁子峰还没来得及回应，那头李琴叔的声音就带着几分笑意响起来。 是子峰同学吧？你好。 袁子峰被谢料东往旁边一扯，李琴叔彻底暴露在谢料东的视线内。他从驾驶位探出个脑袋，伸出来的手指纤细修长，指甲修得干净圆润，泛着淡淡的粉色，笑起来时眼睛微微弯起，像个月牙。谢老东两只手握上去摇了摇。 啊、哦、哎，你好你好。 袁子峰扯了他两下没扯动。这头谢料东又瞎逼逼似的继续开口道。 哎，我跟袁哥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跟亲人没啥区别，这么算来也算是跟你亲人了。我叫你李哥，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你想怎么叫都没关系。 李琴叔被他的自来熟逗笑了。袁子峰心里暗骂几句，一脚踹在谢老东屁股上，低声威胁道：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 嘿，李哥你放心的去吧，我会照顾好我袁哥的。 嗯，那就谢谢了。 这两人略有些尬的互动终于让袁子峰有些看不下去了，他黑着脸一下将车门往后一推，砰的一声合上。没成想李琴叔居然又摇下了车窗，从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很认真地说道：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谢料东没忍住笑了。谢料东要是早知道自己的笑容会导致自己在此后的一整天时间都被袁子峰各种的言语侮辱的话，他绝不会在那个时刻发出那种尴尬的笑声。袁子峰直接拽着他的领子往前推。 你搞什么呀？ 就是认识认识啊，我能搞什么？ 袁子峰一个，谢料东觉出几分不对味儿来，盯着他看了片刻。 不是老大，我自来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呢？ 一时语塞，袁子峰松了手，面无表情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上课。 谢料东在心里咂摸了一番，想到了一个惊悚的可能性，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问都不敢问，连忙追了上去。因为高三的缘故，学校里的考试从月考已经晋级为周考，每周考一课。这一周是英语题。 袁子峰本来想提起几分兴趣认真地写几道题，但是看着跟虫子爬似的英语单词，突然没了兴趣了。转念一想，他怎么突然真的生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心思了？有病吗？这不是。于是大喇喇地往桌上一趴，打了个哈欠，开始补觉了。但他没想到，他这边刚趴下，突然一个纸团砸在他头上。袁子峰拧起眉头，极度不耐烦地扭头一看，呵，林天宇坐得端端正正的，背脊笔直，一脸严肃地看着他，用口型说道：“ 认真做。” 哎，袁子峰心里真是服了，他连白眼都懒得施舍，直接薄唇一掀，吐出两个冰冷的字：“傻逼。”这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刚够教室里每个人听到。周考是以班级为单位的，教室里坐着的全是他们班的人。这声音一出来，顿时整个教室都扭头看了过来。讲台上监考的吴东更是脸色一沉，猛地站起来：“ 干什么干什么？不考试了是吧？觉得自己能上清华北大了是吧？” 袁子峰懒洋洋地趴下去，将脸埋在双臂之间，将声音隔绝在外。他没给出反应来，其他同学也就逐渐安静下去。吴东见袁子峰不闹了，也憋了口气坐回去。袁子峰直接交了白卷，卷子是林天宇负责收的。看到他的白卷，脸色一绿，开了口：“ 你是打算读高五吗？” 唰的一声，卷子被他扯了过去，狠狠往手上一放。林天宇这人很有点团队意识，看不太顺眼瞎他妈胡闹区的人，觉得是他们拉低了班级的排名，有那么一点愤青的意思。袁子峰今儿一天的心情本来就不顺，见他态度不爽，更觉得心情一下跌到谷底了，猛地一下站起来，勾拳往林天宇脸上砸了过去。砰的一声，林天宇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卷子随着他的动作而四处散开了，宛如天女散花般的哗啦啦地落了满地。袁子峰揪住他的衣领往后一推，将他压在课桌面上，一字一顿：“ 我的事儿你少管。” 压抑了极久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班上所有人的视线全都看了过来，伴随着尖叫声和口哨声，当时将高三的课外压力释放了个彻底。 怂包。 谢廖东站在一旁嘲讽开口。袁子峰见林天宇没动静，欲要松手，那头谢廖东继续道：“ 我当你多有本事呢，有本事你动我，我操！” 谢廖东这句话没说完，林天宇猛地往前一撞，脑门砰的一声磕在袁子峰的脑袋上。 他大爷的！ 袁子峰只觉得自己脑子里一片晃啊，跟晕了车似的，一股恶心感顿时袭来。林天宇从他手里挣扎出来，打架毫无章法，跟个娘们唧唧的小学生似的，居然揪住袁子峰的头发，还用手抓他的手背。袁子峰惊了，他没想到都快成年的男人了，竟然用这种打法。他幼儿园开始就不这么打架了。袁子峰被撞得脑袋疼，缓不过来，林天宇的打法又镇住他了，一时间居然没反应。一旁的谢廖东二话不说冲上来，一脚将林天宇给踹开了。林天宇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唰的一下白了。去卫生间的吴东终于挤过围了好几圈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往这里来了：“ 都看什么热闹，都回自己班上去。袁子峰，你是不是又在惹事啊？” 袁子峰很忧伤地捂住自己的额头，没想到自己打架这么多年，居然有朝一日会败在被人撞了额头上。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